公公。早晨啊 ，Ivy， 啊，嗱嗱走系嘛，出嚟啊，出嚟俾我揸，朝朝就咁揸你噶嘛，出嚟啊，出嚟啊嘛。啊 ，Ivy 真系抵死嘅，揸都有，成日我娶个老婆系咁咧，就帮我死咯。换个张床单佢，啊唔系，成张床俾咗佢，听日买张新床。今日轮到边个洗脚啊？叫佢洗脚就唔好洗第二度啊！一齐讲个靓唔靓仔？ 好靓仔！ 大招，大招啊！我而家仲有翻嚟，佢过两日翻嚟探你喎， 再攞多百万美金过嚟， 够唔够啊？ 你讲多啲啦， 系。爹哋啊，好乖啊，唔好挂住你啊，我而家翻学啦，快啲攞200万翻嚟俾我。 嗯，哎，我堂梯喺边啊？ 走到去边啫？ 四哥，我咪企喺度等你咯。 上次唔好意思，我燒曬你成身啲毛，搞到你要紋眉同埋戴假髮，我都好後悔。 算啦，我成家人都打你老豆工，況且我而家都好有型啦。 你個冚家人就的確係眉清目秀，呢下真係吹你唔漲啊！真係，嚟整粒朱古力先。 星哥，我真係受唔起啊！呢啲蛇藥我食得少咩？ 哇！你醒目成咁樣樣，咁冇計啦，走啊！ 你大少就咁就算啦。 冇辦法嘅，你睇個樣咁醒目，玩佢唔起嘅而家。咦喂，我唔见两嚿水喎，会唔会俾人偷咗啦？ 哦，咁报警逐个搜身啦，啲冧把我抄低晒噶啦。 醒目仔，张银纸有冇味啊？都系泻药做噶，入口即溶，五秒见效。 中计啦啩？ 好嘞，好嘞，我屙到一半先。 蛋蛋。 你知唔知咁啲人好危险噶？ 喂，靓仔，你边唔玩噶？你打威边个啊？ 我喺苏维呢度有僵尸教授，我喺度读书噶。 我吩咐个猪兜唔准入嚟读噶。 咁系，我都系醒咗黑子行得入边个学校咋？ 你猪成咁啊，睇下点都唔得啦，走啦！ 走啦！ 走啦！ 走啦！ 我个靓仔， 你认唔靓仔？ 咩话？ 你认唔靓仔？ 你讲咩？你咁嘅大话都讲得出？你对唔对得住你自己良心？对唔对得住你父母？你对唔对得住呢个国家？你快啲开记者招待会澄清啊！唔系我撕你个皮，撑你个骨，饮你个血。 人体系世界上最奇妙嘅嘢，而我嘅课程咧，就系人体学里边最尖端嘅课程，就系话人体嘅模仿性。系適應性，就好似變色龍曉用保護色去模仿四周圍嘅顏色，而人類亦都同樣有咁樣嘅功能。 咩咩啊？有書你就講，吉林。 或者我舉個例啊，比如話兩公婆，佢哋相處得耐咗。他们的样子就会慢慢变得相似，人家说这些是夫妻相，其实呢就是人体内的因子互相模仿。这位同学有什么意见呢？ 阿 Sir， 我经常对着女人叫我变成女。 人体是非常之脆弱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大部分将会被人造器官所代替，到时候只是留下个脑，人体器官将会被电脑控制，它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可以变任何的人，甚至任何的物件。 不知道可以变成雪茄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这位同学好像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一样。 其实是对你有兴趣，就是说有件四眼光牙，告诉你是他叔叔，我专门来看看你有什么这么把炮。 我现在开始解剖，如果你可以望住多过三分钟的，才再讲其他东西。我而家开始解剖尸体啦！ 有膽識啊！喺我嘅解剖堂，你係唯一一個可以企咁耐嘅。超，我命使射過你啊！真係。 如果你真係咁擘大對眼睇一次嘅話，我就話你把炮。俾佢嚇嚇只腳，又會軟成咁嘅，真係。 脚软啊，江牙！你好叻啊，够胆食咗只六寸二饼佢。嗯？我老豆校董，我转头叫佢炒你阿叔鱿鱼，再赶你出校卖你落芭蕉吊衣帽，后你跳跳下嗰阵再炒你鱿鱼。冇人可以炒到我嘅，我系美国政府聘用嘅高级科学顾问，嚟呢度即系做黑籍教授。 炒你唔到啊，攞去炆，炆完再炸都仲得啊！ 估唔到你就系全校最令人讨厌同作呕嘅二世祖，果然闻名不如见面。 你讲咩啊？我老豆校董啊！ 如果你老豆唔系校董嘅话，你一早就俾人打死咗啦。Shut up！够胆就话俾人知你老豆唔系校董，你睇下情形会系点？我话你听啊！ 我老豆唔系校董，又如何啊？扑街啦！我俾人打落金，呢个仇我一定要喺今晚报。 系啊系啊， 左边左边，右边右边， 喂，哎呀！ 加下棍撞棍啦！对 唔住啊，大少，有冇撞淤到啊？我出嚟同你捽几下啊！ 死开啦你！快啲过嗰边上楼梯炒下。 哦， 嗯， 大少冇理由上楼梯噶喎，实验室多上喺地牢嚟噶。 咦？呢度似啦！大少，真系呢度啊！咁大个地牢，有排玩啊！ 快， 摆嗰度先。 哦。 睇到呢个暴兽嘅人，死都残废啊！咦，你去边啊？ 冇，我惊佢踩唔中啊！劈边柱皮喺树帮帮佢啊嘛！ 哎呀，好计啊！ 多谢。 搞掂。喂，呢啲喉筒我拆晒佢，每条屙都尿落嚟。 好啊。 咩啊，靓仔！大少，我啱啱见到右对眼咧，乜都冇，净系得对眼，凌空咁啤住我喎。凌空啤？凌空啤？你想我点啫？ 冇，我就想请教，遇到咁嘅情况，应该点样做？嗱，比上我咧，我就一嘢插爆佢只眼，你使唔使碌大双眼，等我示范一次俾你睇冇？ 唔使唔使。屌，咩嚟噶？做咩啊？ 咦，佢啤咩啊？咪就系凌空啤啊！叫佢凌空啤咯， 插佢！哦，见点啊你？做咩啫？咦啊， 咩嚟噶？ 等我嚟处理。哦，呢又得，上边得噶。走，我走，啊，跳！ 出嚟啊！喂，攞呢度做咩？攞身份证睇啊！冇带。 大半个钟头啊，都揾唔到你讲嗰只色鞋嘅手板，仲要识夹嘢嘅眼，都冇出现过。 混账！我工人啱啱俾佢怪手争啲通怪， 咩争啲啊？净通过两处，通过两处啦。前后四串。 我前后四串。 我呢个学生就最有想象力噶啦，咪由得佢玩到阵咯。 教授，我师爷你系一个极度心理变态者，更加相信你杀害咗一百几廿个无辜嘅人，将佢哋嘅手脚脚斩落嚟进行残酷嘅科学实验。 真系有精透嘅头脑，但系你奈我咩？你揾到啲手手脚脚先讲啦。啊！呀！爽快， 你摆下手嚟养下养下。 我见头先只手系咁咸湿，定系公嚟嘅，所以特登扮只乸咁引佢出嚟咁解啫嘛。 嗱， 你嗰派两个人嗰边睇睇，我同两个人上面及及，阿达你过攞俾攞纸毛。 我只系探长啊，你唔好再喺度扮探长啊！大少，大少， 嗱，我老豆咧就， 大少， 拜拜， 爷爷， 行得开嘅听朝翻嚟上堂啦。 哎呀，做咩打我啊，大师？ 叫咗你敲三长两短暗号噶嘛？ 出边冇人噶嘛？ 嗰个僵尸教授系杀人狂魔嚟噶，我识穿咗佢，佢一定谂办法嚟杀死我噶嘛？唔系我使鬼叫你请六条茂女嚟保护我咩？仲有啊，我叫你请保镖咋，唔系请 model 啊！系啊，即系佢叉条腰嘅死款，边有运行啊？佢哋净系识叉条腰噶咋？啊，讲起够钟添，收工。 咩意思啊？ 盲噶嘛，大少成个夏威夷都冇人愿打你工，唯有喺盲人学院请啲杂毛你嚟顶住档咯，所以 我数到三，仲见到你我就噬落去。三，哎呀， 点解佢唔数二嘅？阿老爷， 要俾个爆棚机器佢。 啊，爹哋，爹， 爹， 爹， 你好硬气啊你！ 你冇嘢啊嘛？ 哦，我冇事。 照足少有气功，师傅教咗我上乘气功嘛，所以你一搏落去咧，只棍断咗，我冇事噶。嗱，而家咧喉咙唔痛啦，又冇呕血啦，个肺又好舒服啦，净系黐咗线啫嘛。 系， 嗨，嗱，唔想拉链俾你睇下，我哋总就系似黐埋咗咁啊，而家。 你冲咗张床鬼嚟咩？ 你冇搞我啊，而家随之王打到嚟啊，你睇下整住，我要救世人啊，喂！ 我睇下佢啊，敌人到啊，等你， 我系咪引下佢注意力？你兜喺后边嚼佢。 系贼嚟啩？你知你有咩吩咐咧？阿叫巴尼啊，我借对面屋企，我见个冲凉缸坏咗。 唔系啩？ 唔知可唔可以借个地方冲下凉？ 我通常都系呢度冲凉，洗头水我化咗随便拣，仲有只鲍鱼刷得水滞。 唔错啊！话时话你换衫换得几快喎？ 其实我剥完啲衫仲快。 唔信？ 哇！咁跳跳水啊！ 边个嘅咧？ 姓我噶。 哇，大佬啊，你怕俾人笑咧？因住啲狗会吠啊，大佬。 喂，啲老豆晕咗啊！ 再呕多两棍醒翻噶啦。 你睇下佢啦。 跳水咁叻，等我帮你擦下背先。 喂，你自由好似洗厕所噶喎。 啱啦，而家洗厕所啦，而家咪。 耶、yeah, ，好犀利！你就连你老豆姓咩都唔记得噶啦，你。 话时话真系唔记得咗，而家审你都好面善，揾边位啊你？ 我生个叉烧，我个生你啊！ 生我副作用啫，享受制造过程啫嘛你。 咁又系。 凉嘅就嚟冲完啦，跟住去边度 wet 好咧？ 去 wet 我冇谂过喎，不过嗰人同我洗下脚趾咧，我话招嘢嚟。 咩嚟噶？ 听到要 dance 啊？ 咩咩啊？ 不得啊！耶！做咩你？我倒翻出嚟啊？ 系啊，我想睇清楚个牌子，再买翻百几粒可乐门口啫嘛。 唔使啦，我呢度大把。耶！ 耶！7 tequila 加7 粒 No 7 tequila 一人七杯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is the time you've all been waiting for. World's most famous twist contest. Yes. First, let's see who our champions will be tonight. The winners will receive a mystery prize. 不如我就跳舞咯。 跳舞我唔得噶。 如果你赢咗嘅，今晚陪你瞓咯。 波尼，我谂你睇错人，我并唔系一个单独女的嘅人。Understand？ 搞組織嘅， 係民主黨，你共和黨啊？ 山口組啊！ 耶，拜拜。 I now have the result. The winners are Mr. Lee Chak Sing and his lovely lady. Lady Kid. 好衰噶你，要人揸车，自己又唔揸，你做咩唔出声啫？你瞓着咗啊？吓！ 你做咩成口白布噶？喂喂，你点啊喂？喂喂，你唔好晕啊喂！喂，你点啊？ 条女晕咗咋？ 吓，咁支针插咗喺边度啊？ 插咗个裤浪对上左手边。 十个男人九个摆左边喎，你咧？ 我好彩啊，啱啱第十个摆右边嘅。 嘿，咁恭喜你喎！ 但系我袋摆左边。 冇嘢啦，拜拜。 唔关我事嘅，冇 ，no no。 你咁扑街，我俾咁多钱你。叫你喺政府嘅電腦度改少少嘢，你都我背脊。 Don't kill me, don't kill me, don't kill me。係咯，呢度啲廣東話真係好掂。 呢輪同我條女講得多，自不然就掂啦。搞掂埋你先。 Don't kill me, don't kill me, don't kill me。 你叫我唔殺你就唔殺你，我點做大佬啊？给我 What is 冚家產？ 搞乜嘢啊？琴日就話張教授屋企有手有腳，會行會走，今日就話有人要殺你。 Get out！ 走啊！ 好大镬，好大镬，好大 镬，好大镬啊！我 你听我讲， 你听 我 讲啦， 我俾 人打成蛇啊！你蛇都唔算大镬啊！我有嘢同你讲啊！ 你有咩新嘢讲落去？叫我俾心机读书，我一扭都系啦。 唔系啊，我今次有新嘢讲啊！你老豆李一飞其实唔系你亲生老豆嚟噶。 我知啊，厕所搭先系啊嘛。 你点知噶？ 今日博傻咗老豆啫，我冇博你啊！你发咩神经啫喺度？ 傻。恶心我个头，以为我傻咗乜都唔知。佢两个奸夫淫妇将过去嘅丑事扬晒出嚟，我先知道你唔系我仔。我都知道事有蹊跷，我嘅账户系台山汤固老师南中嘅极品，但系三个仔好似咩屎咁。 我完全唔知道你哋噏咩，总之我要200万，边个俾200万我认边个做老豆。 200蚊我有。 200万，喂！你翻咗去洗厕所啦！ 25年前，有一晚我喺柴房度睇紧咸书，你阿妈光天天咁冲入嚟，熄咗眼灯。 喂喂喂，你唔好乱讲啊！嗰晚我有做物噶。 对唔住，我记错，你当日就住喺度扮物仔。 老爷都买唔好棋，嗰时控制唔到早同你阿妈开分灯之后，我好后悔。 所以话你睇咸书嚟有咩位？但你好收声啦，你唔好再噏啊！ 唔好啊，真系老豆会俾人劈噶。 边个话佢系我老豆？你话系啊？有咩证明啊？ 哎呀，如陈英话斋，老豆跪仔个仔会晕噶。 系嘛？你跪低睇我会唔会晕？跪啊！ 晕啊晕啊！哎， 我乜事都冇啊，死未？如果又搞搞阵啊，我做个大好前途啊！ 喂，呢度张200万嘅支票，如果你认我做老豆，我就前事不计，仲录咗嚟。如果唔系嘅咧，你知道会点噶啦？啊！ 冇啊，冇拎。 多谢阿爸。 哎，咁事就系啊嘛，乖仔。啊！正所謂識時務，因為準時啊嘛嚇！ 你咁樣就要不道啊！我啊 ！Get out！ 應我唔緊要， 翻啦！ 細到大我都做唔嚟，其實係害咗你。 小心講人啊！我驚拉你啊！ 我老實同你講，你一個極度令人討厭、令人作嘔嘅人，我啊！希望以後你識得點樣尊重人，先會尊重翻你。 走啦，契弟！ 你啊，契弟，省得你出嚟有權話你。呀，我都夠膽死。 有牙，我惊有钢牙喎。你唔开心咩？ 我见到你阿妈发展开心啫。 咁我走啦喎。 快啲啊，唔该。喂，过嚟。我有个朋友，佢为咗钱唔认自己亲生老豆。 咁点啊？ 冇咩系咁啫。 咁走先啦。 喂喂喂。佢仲趕咗個老豆出門口，兼且伸咗佢一腳，當其時行緊雷落緊雨。你覺得佢個人點？ 禽獸都不如啦。 但佢好靚仔嘅喎。 哦，咁都好啲，唔係就要拉佢打靶嘅啦。 講開先講啊嗱，你覺得我有靚仔成點啫？ 我從總向天發誓，你一啲都唔靚仔咧。 911报警， 得唔得啊？ 随便。 911几号电话话？ 太太，炸咗个事。 嗨！ 咩啫？根本冇做。 唔好乱喐啊！慢慢递过嚟，快啲！咪谂埋晒衰嘢啊！只眼鬼鬼祟祟，以为大富超，我睇你唔到啦！你冇仔啊你！喂，我叫你攞支枪过嚟啊！ 你咪攞咗咯。 好 ，OK。咪喐！ 咪喐啊！你朋友喺我手上。 我叫你咪喐啊！你大佬喺我手上啊！ 你咪乱嚟啊！我哋交换人质， 换你老母，即刻放翻个朋友，用埋一枪就打爆佢个死人头。 OK。 你跪喺度做咩？ 我仔嚟嘅，瘦尾啊，一跪佢晕嘅。 Hello，Goodbye。呢条蠢人有枪唔用，佢系要用炸弹。呢镬佢扮埋一梳啦，你睇， 留低白刀喎。 仲记唔记得个大公厕所啊？ 大佬黄小虎嗰个， 就喺你隔篱咋？ 哦。佢至少一次可以带几多人上去噶？ 一个。 啊！唔惊，仲有个几钟头，但系一个咪有一个咯。 配翻副眼镜啦，仲有十秒啫。 把刀斩唔断条链噶，你斩咗我只手，自己走啊！ 唔使你教啊！我成世未对你好过，俾我补翻数啊！ 真系。 虫虫，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啊。 你发噩梦啊？ 系啊，我见到你走声俾人，走到粉身碎骨，好得人惊啊！ 你平时咪好憎佢嘅，点解发梦都会梦见佢噶？ 咁我真系几憎佢噶。 我记得啦，有个心理学家话咧，最吸引女人嘅就系嗰啲衰男人啊。 耶！其实佢都唔系咁衰嘅咋。他今天都懂得去教堂那里忏悔，他需要眼镜而已，怕我笑他。他挺可怜的，一个朋友都没有。 其实呢，他是个聪明仔来的，如果不是，怎么可以想到这么多招来整蛊人呢？ Yes? Dr. Gunn, please. Speaking? 有个病人叫李泽星，他被人斩到粉身碎骨，请你快点回来医院。 做什么事啊，苏？ 原来你唔系发梦啊，系真噶。 教授，教授，我仔点啊？ 你冷静啲。在一般的医学角度来说，你的仔已经死了。 哎， 但系对于我嚟讲，佢只系死咗一半。 咁即系点啊？ 阿爸，系咪你嚟咗啊？ 吓，做乜净系得个嘴噶？ 系啊， 教授冇话你知咩？我周身散晒，死剩个脑同死剩把口咋？ 诶，你唞唞先， 唔好讲嘢啦。 我讲一个好消息同一个坏消息俾你知。 咩啊？ 好消息咧，就系我同你提过啲人造器官嘅，美国政府已经发明咗啦，佢哋可以保留两样嘢，而其他咧全部用人造器官代替，可以帮你个仔砌翻一模一样嘅。 咁快啲砌啊！快啲砌啊！ 呢位昆西医生就系呢度嘅主诊医生。 昆西医生系嘛？你好你好，呢个系我仔嚟嘅，唔该你帮帮手救救佢条命啦。唔该你啊！ 仲有个坏消息，要俾$60,000佢先肯做手术噶。 对唔住啊，我冇咁多钱。 嗯，冇钱冇得倾噶。 唔怕，我打俾佢便宜老豆。我明白噶啦，老爷，你自己同佢讲。 其实我呢几日已经谂得好清楚噶啦，李生，我哋得闲饮茶算啦。 好，既然你死性不改啊，你以后自生自灭啦。 点解你咁蠢啫 ？Oh Jesus, they're wasting my time. I can't believe it。 乜咁现实噶？即系一啲人情味都冇。 $60,000我冇啊，仔。$60,000或者有。 诶，你真系有$60,000？好，我蚀底啲撒嚟，贵有贵做，平有平做嘅啫。敢唔敢搏一搏啊？煮嘅牛肉面包你食到舐舐嚟啊！ 佢食只烤烤面都系俾佢食先啦。诶，嗱，乖仔，嗱，碗面你食先啦。 边有心情啊？ 手术总括嚟讲系好成功，个样亦回复翻同以前差唔多啦。 面型唔掂啊嘛？ 国丑面啫，好有性格噶。 咁会唔会割果龙啊？ 忙乜嘢啊？ 你望一望我先讲啊！ 忙乜嘢啊？都未成面。 嗱，大家天地良心啦，咁多个老骨， 水货嚟噶嘛，将就下咯。 咁我自杀啦！ 喂喂喂，咁又唔使咁偏嘅。喂，教授啊，咁啊的而且确割到骨嘅，彭龙帮帮手再搞搞添啊！ 你睇。 同以前一模一樣啊！ 喂，多謝曬你啊，教授。 應該 嘅。我覺得好似有啲長短手咁樣。 係人都有長短手㗎啦。 係喎，但係都冇話爭咁遠嘅，講真。咁點先？ 水貨嚟啊嘛，將就下啦。 咁我自殺啦。 教授，教你咪玩我哋兩仔兒啊！咁短都夠膽教我，你咪揾笨啊，家下啊！ 冷靜啲，冷靜啲， 冷靜啲，冷靜啲先。信多你一次係嘛？ 真系好彩，呢个月医院掉咗几百对手落垃圾桶，我终于揾咗双最完美嘅比例。 你试下用力睇下， 得啊， 得系嘛， 得啊，得啊，喂，啊！ 对唔住，呢个月掉嘅净系得手啫。 水货嚟啫，将就下咯。 左手，右脚，呀！ 仲要发 咗几次啊？ 睇嚟要冇电先会停啦。 哎，停咗啦，冇电啦，冇电啦！ 啲电子器官开头未适应咧，失控难免噶啦，迟啲就冇事噶啦。仲有啊，你以后餐餐食电心，千祈唔好湿身，如果唔系，全身就会瘫痪噶啦。 急尿， 随便。 喂，净系食电心。 What is this 啊？ 吓，呢个系排尿器，用完记得删翻佢。 你都揾个似样少少噶。 喂，咁屙屎点啊？ 都系呢度咯。 你 啊，喂， 唔好晕啊！我仲争块电子晶片未输入你个脑里边，如果输埋入去嘅话，你嘅电子器官模仿功能就会启动，到时候就可以千变万化，喺理论上可以变成任何嘢。 我净系想呢度变翻同以前一样。 都得。 咁你仲唔搞搞佢？ 不过我仲未发明到。 你肥啊，你得。 喂，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 嚟啦嚟啦！ 阿星，山口组喺度嘅势力好大，而且心狠手辣。万一富田知道你未死，一定会再嚟噶。所以听日我会帮你举行一个假葬礼，你就尽快离开呢度翻香港，以后都唔好再翻嚟。 当今世上居然会有人为我流眼泪，我会记住 嘅。喂，老友，我嚟拆噶咯，仲未搬啊？ 走噶啦，走啦，又会执埋啲嘢走噶啦， 快走啦！ 湿咧， 沾亲水都梗晒太，啲手手脚脚唔知发咗去边，我都唔想做人咯。 讲埋啲衰嘢啦，知啲惊会冇事咯。 做乜咬到我咁啫？ 攞起手指嚟，咁啦。 喂，唔好玩啦，我好急你喎，你帮我放放水先啦。 啊，好啦好啦， 我攞咗出嚟啦，俾你踩住咗喺下边啦。 哎呀，唔好意思话啊，做乜换咗个花洒？ 头嗰个塞咗，屙亲到啲耳仔出，饮翻份唔满啦。哦， 冇嘅，咪一样耳仔出，一样塞住。 你帮我吹翻通佢啊，唔该。 诶，就你得闲自己吹啊，系咪安住？啊，嗱嗱，屙啦屙啦。 喂啦，喂， 嚟嚟，食饭食饭。嗯。老豆今日俾人炒鱿鱼啊！嗱，呢次过两日拆噶啦，到时我哋早啲去公园摆靓张靓凳。听话呢样公园咧出现咗变态色魔，专门捉你听今日后生仔嚟到捅柜啊！嚟，整啲夹汁啊！ 日日食呢啲，真系想转下口味。 好啊，听日同你买只环保电芯啊！ 咁不如买两樽滴露啊！我同你一人一樽拆咗佢，一了百了算啦。小虎，乜咁错当啊？ 星，我帮你揾到份工。 有咁嘅事？ 系做生物教师，你跟住呢个地址去间学校度，八点钟我已经帮你安排好晒噶啦。有万几蚊一个月噶。 小虎，我以前咁对你，你仲对我咁好，我 傻啦。以前啲嘢唔好再提啦，大家都系成年人。 小虎， 俾啲心机做啦。 三毫子 啊， 仲三毫子， 你喺度教书噶？ 好话啦， 俾到蚊你啊，等你一阵间有钱打电话报警啊！ 早晨，我系新嚟嘅生物教员， 我有不祥预感啊，实在太平静啦， 系 环境相当唔错。 你太疏忽啦！呢度号称全港教师坟墓，教员受伤、半身不遂嘅比率系57%，每日翻学都唔可以太疏忽嘅。 其实我以前都系一个无恶不作嘅学生，卑鄙系我嘅花名，无耻系我嘅真名，正所谓咩未见过啊！ 蠢材，我以前嘅绰号系地狱之王教员啊，而家喺度系条可怜虫啫。 阿Sir早晨， 早晨。 阿Sir早晨， 乖女。 咦，你新嚟噶？ 系啊。 不如我带你教务处啊。 好啊。 呢度就系啦。 啊，唔系啩？ 拜拜。 小心。 你喺度教书有57%重伤，咁仲有嗰43%啊？ 有23%死亡，有11%神经失常，只有9%可以忍辱偷生。 哇！常乜你又搞成咁啊？ 哦，阿常，唔使惊，佢系长毛，学生中意艳仔嚟嘅，专系嚟报料 嘅 啫。 哦，艳仔唔使着裤嘅。 就是被人识穿咗先要除裤，佢哋话今日有个新嚟嘅阿 Sir 要去死无葬身之地啊！嗰个唔系你啊嘛？ 真系要见识下。都是一个狼心狗肺、行同禽兽的 阿 Sir。 咩事啊？ 请问你咩血型的？ 阿德生，今年我哋圣贵族国际学校嘅盈利咧，比旧年上升100%。我身为校长嘅，都可以向校董会有所交代啦。 诶，出年我哋每级加多200，学费杂费咧再加50%。 哦，我哋17,000一个月噶咯。 诶，呢班学生边系读书噶？佢哋啲老豆冚唪唥都大把钱嘅，求其学校肯收佢哋，包佢哋去到美国啲野鸡大学读书啊，多多钱都俾啊。 咁又系。 仲有啊，出年如果盈利多啲啊，我申请上市啊。 咁啊，特生高见，高见啊！ 喂，老豆啊，有个烂呢度，膝头扑街啊！ 有啲咁嘅事， 打开门做生意系咁噶啦。 系咯，学生系我哋啲客嚟噶嘛，舞厅啲舞小姐啊，晚晚都要笑面盈盈噶啦。 但系舞小姐唔使俾人打噶， 但系要俾人搏喎，搏咪即系打。 系咯，所以你又当自己系舞小姐啦。 我唔做舞小姐，我系妈咪啊！我系妈咪啊！我系妈咪啊！教育老师不得来信啊！小心啊！ 又唔入得。 翻你就怪你啦。 唔使，我幾好啊。 咁你價錢點啊 ？So far so good 嘅。 你係咪夠原味嘅？ 嚇？ 你呢個花灑咧？ 唔，小心睇住睇哪吒啊！你知啦，花灑嘅嘢係嘛 ？OK。 走。 人嚟接我，走先啦。 下話。 拜拜。 拜拜。 So far so good 咁啦， 咁好啊，咁继续啊， 不过我系你死咗佢啦， 就照你说话做啊。 唔系啩？喺呢度留翻出嚟。 练咗仲精神，死啦！ 有本事就跳楼都唔好俾我死！ 超级霹雳无敌的晶片我已经发明了，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将它抌进你的口中，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72变的超人，可以维护世界和平。 什么话？ 可以维护世界和平。 可以什么话？ 可以维护世界和平。你去哪里？ 我去歼灭银河系五大行星的侵略者。 你呢？又去边啊？ 冇咁巴闭，我想翻自杀。 你听我讲埋先，你虽然成身都系水货啊，但系只要有咗嗰块晶片啫，模仿器就会自动启动，到时候能源就会源源不绝，你真系可以变成其他嘢噶。 咁变个电饭煲得唔得？ 得，只要你想就得啦。 好玩啊，教授仲细咩你？ 你自己照下镜啦。 啊！点会咁噶？ 信啊嘛，想变翻人就谂下自己。 教授，呢个唔系我仔系嘛？ 变翻圆形俾你睇。 喂，呢啲有啲咁嘅事嘅啫。喂，冇晒啊！教授，喂，净系得话嘅咩？变啲送出嚟得嘛？ 喂啊！边个？ 你们 开头唔惯就唔可以变咁多嘢噶啦。不过唔紧要喎，你唞翻一阵就可以变翻自己噶啦。我费咗一生嘅精力，将黄老太家庭用品大全输咗入你个电脑入边，跟住落嚟咧，你就可以变好多好多有趣嘅嘢噶。 黄老太家庭用品大全有咩架势嘢啊？ 喺度喺度，有啊，有好多都好架势噶。嗱，就好似有个马桶咁，又新款又大。 唔好再讲。喂，你支西人牙膏嚟喎，你黑人用翻黑人牙膏好啊？ 我都系西人嚟噶。 你系西黑人，坐翻低啊！ 呢位咧就系美国嚟嘅 FBI Mr. Blackstone。他希望今次就可以带你回美国指证山口组的富田嘅。 唔好搞啦，上次未做已经炸到散晒，死紧啦。 你都搞成咁啦，正所谓人似人，鬼唔似鬼咁，仲有咩可以担心住得噶？ 啊，最衰都系你啊，好嘢唔见一下我整啲家庭用品个蛋啊，搞到人家咁嘅样，你话俾虫虫见到几丢架啊得嘅？ 咁你又唔使担心喎，今晚校董个仔啊已经约咗虫虫上山顶餐厅相睇喎。 咩 话？ 阿爸，即刻摺晒我啲牙膏出嚟，等我高进人亡而死。 知咩事？吓，你问过阿爸未啊？家你几咁重要，你知唔知啊？全世界净系得你一个可以变成一支西人牙膏。你话俾虫虫知道，佢以后可以免费日日咁刷牙，仲扑到咁埋嚟啊？将来仲要维护世界和平，而家竟然同我话要死， 咁我而家应该点啊？ 你自己话咧。 你喺边啊？等紧你。 我而家喺山顶啊，喺你。 咁仲翻嚟？ 我好快翻嚟噶啦。见到啲牙膏。 咩牙膏啊？ 好大支西人牙膏啊！ 有冇嘢？我哋一支咧。 话 姜小姐 嚟 啊，又大波又靓噶， 佢笑我啫嘛。几年之前咧，佢仲叫我做四眼角牙妹噶。 吓，咁啊真系女大十八变咯，知老豆 吃。入咗我哋邓家门，着衫最密实啲，我哋家规又好严噶。 乜你讲嘢咁直接噶？吓亲啲细路女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我去洗手间先。 好啊， 唔该。 系咪咧？系咪咧？惊咗你啦！ 喂，后边入啊！ 啊，后边入。 喂，唔系我后边啊，后台啊。 点解？ 你变魔术啊嘛？ 我揾人啊。 唔好意思啊，随便啊。唔系我呢度啊。 专登赶嚟有啲嘢同你讲， 有咩你讲啊？ 我已经同以前唔同晒。 我见到斑马啊嘛。 其实系我由现在开始要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堂堂正正就唔会入嚟女厕啦。 我冇台 啊。朋友出面等紧我。 你系咪嚟相睇噶？ 都唔关你事啊。 未必嘅。如果你有少少咁多中意我嘅话。 你凭乜嘢话我中意你啊？ 凭你两年前喺我嘅葬礼入边，你为我流过一滴充满爱意嘅眼泪。 对唔住啊，我谂你误会咗。我喺屋企睇死只曱甴，我都会喊到爸爸声噶。OK？ 聪聪，我可以保证我而家绝对好过一只曱甴。 我都话同以前唔同咗噶啦。 原来阿叔研究人造器官真系成功咗啊！ 实在太成功啦！ 我呢人食得減肥藥多咧，我爆肝，哎呀，只腳都軟啦。哎呀，咁隨時啊，個指甲搬咗出嚟嘅。 係咯係咯。 喂，你唔使理我啊，阿專家好湊下㗎。咁你出去同我哋人傾下偈啊。 好啊。 嘅嘢咁咧，乖乖。 唔通啊，俾我跳舞啊？ 好啊。 阿嬸，你屙屎啊？屙尿啊？ 梗系屙屎， 屙咗喺面盆先得嘛。 哎呀！ 咩事啊？ 阿母，我俾个屎蛋吓弹咗出嚟啊！ 你咪琴晚打麻雀打到疏咗啊？ 真噶真噶。 翻位先啦，行啦。 哎呀，我底裤留咗喺入边啊！ 行啦，唔觉噶啦， 翻嚟坐先啦。 各位，现在有驰名中外嘅大魔术师 Richard Billingham 为各位表演魔术杂技，现在开始。 哎，阿老，你识变咩魔术啊？ 我咩都识变， 牙膏得唔得啊？ 牙膏，飞机大炮变得多啊！阿哥都第一次啊！ 你变咗边个仔啊？嚟！ 咁大啲牙膏，你又要点变？ 你真系啊！ 得 啦， 炒鱿鱼。 哇！好劲啊！ 多谢，多谢。细佬玩嘅绝对唔系特异功能，只系一啲掩眼法啫。而家想请一位现场观众出嚟帮下手，唔啱呢位阿婶啊！ 我唔玩呢啲嘢。 呢位靓仔啊！ 我 冇胆咪算啦。 我真系有胆噶。 好驚啊！ 唔啱噶。 我咁做都系为咗你啫，我真系决心重新做人。你试下接受我重做。 点为之接受先？ 不外乎系拍下拖啊、结下婚啊、生下仔啊嗰啲咁嘅嘢啫。你想做边样先？ 黐线！我会考虑下同你拍拖先嘅。 可以再对我大声半句。 冚家铲，仲未俾钱啊？ 唔好意思啊，公务钱唔使找 ，sorry。 喂，快啲放我落嚟啊！快啲走啊！快啲去报警啊！班细仔唔肯考试，喺里面作反啊！喂，快啲放我落嚟啊！喂。 多谢你将我哋全校最顽劣嘅学生教到乖晒，佢哋嘅成绩上升300%啊！ 都系校长领导有方啫。 李泽星先生，你真系我哋教育界嘅超级巨星啊！ 校长好嘢，校长好嘢。 正因为咁咧，所以我哋学校实在唔能够屈就你个咁伟大嘅抱负同埋发展。所以，请你另谋高就。 校长不愧为校长啊，果然诙谐啊！ 我唔系讲笑噶。你叫咗校董嘅仔嘅长脚，我都保你唔住噶。 哦，咁啫系嘛，冇事嘅，约出嚟大家倾下偈啊。早晨。 废话少讲，你想保住而家份工嘅话咧，就即刻同我另一重重。 等等，大家首先听我讲单紧要嘢先。 讲啦。 其实我系 未来战士第三集。 咩话？ 仲未拍嘅喎套戏，而家拍啊！ 西片多得滯，冇計啊！港產片咁渣。大校長臨黐之前咧，佢吩咐我代住佢個位先，希望大家努力讀書，發唔發達唔緊要噶，但係起碼要做一個受人尊重嘅人。 你而家都幾受人尊重啊？ 我寧願發達。 打巴掌啊！ 哎呀，我个心，我个心， 靓仔上嚟踢波啊！呢个场我睇嘅，俾下利是未啊？ 又系你，我大佬心到疯，你仲未死，仲话要过美国指证佢。留咗我一大餐，今次一定要怼冧你！冇杀过啊，超人！ 我做到超人都系全靠你啫。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做咩？ 打篮球啊！ 打篮啊！ 系咪真系死咗啊？ 差唔多啦，仲争啲嘅。 点解会咁噶？好惊啊！ 惊咩啫？有我喺度啊嘛。 咁如果你唔喺度咧？ 咁我哋永远喺埋一齐咯。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啊，算啦，其实我都系讲下嘅。 喂，你讲咩啊？讲个唔算数，跟佢嚟。保释咗出嚟咩？ 估唔到咧 ，Honey， 咁真系好啦。系咧，听讲你派咗阿妈去香港喎，点啊？ 碎咗啦。 唔系啊。 佢背脊骨断咗七折，呢世都唔喐得噶啦。不过我有六千万。 六千万？ 我已经将阿妈改变成全世界最强嘅人造人。输入咗杀人嘅百科全书，同埋战争百科全书入咗佢嘅电脑里边。我睇个香港仔点死。 俾咗个仔你又唔喊有鬼啊！ 俾个仔死剩把口嘅啫，其他嘢冚唪唥都系我嘅。 之前爆都沟到你侄女啊，你出得咁犟咩？ 我哋。阿爸。 哎， 教授，多谢。 恭喜， 恭喜。 喂。嘅豆花花变唔变噶？ 花打甩咗啦，我唔知点解咧，佢而家生翻一兜八爪鱼。 八爪鱼？ 随便咧。诶，师哥，小虎，恭喜博士，恭喜师伯，师哥你今日大好日子，我真开心啊！ 我顶管咗你几廿年，你都仲未死，我更开心啦！ 多谢晒你啊！都唔系得你，我都满文未到，家下都咁靓仔啊！ 大家唔 使 行後啲，阿姐 唔該 嚇， 上 先啊！ 阿小虎已經 冇 聞味好耐， 係咩？係。哎呀！ 咁多學生，我點知啊？ 數三聲答唔出嘅，一刀劏落去，一、二、三， 咪係你咯， 啱咗。 喂喂，冇嘢啊嘛先。 打咪睇啊！我問你個問題先，我第一次上佢堂左手邊第一。 咪你咯！ 你聽到我問佢？ 冤枉啊！我邊有聽？ 一刀劏落去啊！ 你问我问题啊！ 我问你老婆啊！ 你做，搞清楚先啊！ 见唔见我老婆啊？ 啊！ 玩到最开心嘅时候，你硬系嚟炒我！快走，快走！我警告你啊，最憎人扮我噶！ 你呢个二打六个机械人，边度够我呢个叻啊？ 吓？咩嚟噶？ 咩嚟噶？ 我知啦，佢愈强愈强嘅复仇系统已经启动，佢将会变成超级市场里面最恐怖嘅武器。 唔系被人打挂 啊？讲啊！就算是衛生巾都不怕你啦！ 唔出咧，呢个超级微波炉专制不招用啊！边个喺家庭用紧个好用噶？ 住个围家有啲滞， 你而家系男定系女啊？我嫁唔嫁你好啊？ 嫁你啊！唔使 惊啊，仲喺度，我飞翻靓个发就可以继续结婚，重唔重？ 呢位就系黄老太啦，系嘛？ 咩啊，博士？ 冇嘢。我想约你行街睇戏晒月光咁啫，唔知你意思点？ 傻咗噶，博士你，不过可以考虑同你行街先嘅。Yeah!